情，敬请关注。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Power Music is coming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Hey girl, I'm just a small town run around. I get my kicks out on the outskirts of town. I can never do it like a pretty city boy. I'm more efficient in the dark, nitty gritty boy. So lay back and let me paint you a picture. The way I wanna kiss you, yeah. 非常好听的一首 Love You Like That， 开启了全新一期的战马能量音乐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辉。生活当中呢，我们经常会被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所困扰哈，像生活的迷茫，职场的紧张，有的时候呢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，非常想找到一个机会让自己好好的透透气，呼呼吸，让你紧张的神经呢都能够彻底的放松下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一定要有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给你更多的能量。 那最近全国的天气的气温呢是在不断的下降，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感冒了，也包括我。那你还好吗？那今天春晖的声音虽然会有一些不一样，但是呢希望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沟通的距离哈。那一个小时的动感节奏，春晖一定会卯足了精神跟大家来一起享受。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一定要送你一首温暖系的歌曲了，来自范玮琪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哲学家。 如果爱是道北极光，如果我可以睡在沙滩，如果我变成小孩，如果真的那么难，没有人了解我吧，我是怎么想，我希望要的生活谁说了才算，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，可以参透孤单的假象，不要人问，不要人猜，不要人一直管，不需要说，不需要听，不需要那么忙，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，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，看一本书，走一段路，逛一个美术馆，听一首歌，过一条河，喝一碗酸梅汤，在这一秒扮演一个安静的自由国王，左想右想，世界原来那么不一样，于是我看见了海浪，于是我前往一个机场，于是有好几小时慢慢慢慢嫌麻烦，时间它停止了吗？我想想未来， 想想未来， 想要列出一个大约的模样。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，可以参透孤单的假象。 不要人问，不要人猜，不要人一直管，不需要说，不需要听，不需要那么忙。 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，忘了一个心中的。 听一首歌，过一条河，喝一碗酸梅汤。 Yeah, oh yeah, yeah, 一个哲学家。 不要人猜，不要人一直管，不需要说，不需要听，不需要那么忙。 那范玮琪在这首歌里呈现出来的一定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感啊，所以呢在这样的寒冬听起来呢是会给大家一种很温暖的感觉的哈。没错，生活呢是有一些自己的哲学的，过得好不好呢在于你的心态和你的选择。同样的一件事情呢，心态开朗的人会把困难当成是一扇门，努力的推开之后呢就会豁然的开朗。那如果你是一个负能量爆棚的人呢，我相信这扇门永远都不会为你打开了，你说是吗？ To leave you behind, I don't wanna try. love to carry on. No love, no admission. Take this from me tonight. Oh, let's fight. Oh, let's fight. Oh, let's fight. Oh,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的春辉。好，我们来继续听歌，听好歌。那下面为你推荐的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小鬼黄鸿升带给我们一首新歌，叫做是《感觉对了》。那这一次呢，他发挥了自己的音乐天分，一手包办了词曲创作啊，这也是一首非常轻快、具有着摇滚曲风的歌曲。所以呢，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，我们来听听看来自黄鸿升带给我们的《感觉对了》，掌声有请。 Yeah.

由许晴、伊桑霍克领衔主演的好莱坞犯罪动作电影《24小时末路重生》1月26号在中国公映。今天片方发布了一组许晴拍摄片场的花絮照，影片中许晴将颠覆以往温柔端庄的形象，饰演身手敏捷、动作利落的国际女刑警，与伊桑霍克饰演的孤胆杀手共同上演一场精彩紧张的24小时复仇和救赎计划。在电视剧《小丈夫》之后，导演姚晓峰和编剧李潇在携手打造《先生》系列的第二部《恋爱先生》，该剧由靳东、江疏影、李乃文、辛芷蕾等主演，即将登陆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。《恋爱先生》将给观众带来现代都市的恋爱教科书。浙江卫视《你好生活家》将于今天21:40播出新的一期，节目嘉宾羽泉不仅在节目中上了一节健身私教课，更在厨房大显身手，各自秀出拿手菜，一个啥都吃和一个啥都玩，两位充满反差的老友，不知道您更欣赏谁的生活方式呢？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，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3.7，处于基本畅通级别。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北三环苏州桥到蓟门桥由西向东，西三环六里桥到横天桥由南向北，以上路段平均行驶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颠覆常规，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。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。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。 再次离开时候，归 冒险，然后啊，然后啊，然后没有一个人和我告别，总说在天边，在天边，却不知道天在哪边。 OK，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李健和 TFBOYS 的王俊凯为电影《解忧杂货店》演唱的宣传曲，叫做是《雾中列车》。那李健呢，富有磁性和温润的嗓音与王俊凯低沉而优雅的声音呢，交织成故事性十足的歌声画面。那么当少年蜕变成两鬓斑白的老者，你又是否会归来呢？那么沿途的风景便是最好的答案了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也许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回忆。当然了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一定要搭配那部电影，就是《解忧杂货店》。如果还没有看的话呢，赶快找来去看一下吧。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下面呢，又是到我们的新歌推荐时间了，我们来仔细聆听吧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乐园是寻找快乐的地方，这里只有快乐，没有烦恼，不用勉强，也不用伪装，更不用在意那些失去和得到。你可以继续做个孩子，只要笑一笑，就能重新找回那个天真灿烂的自己。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春辉，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，未来脚踏车乐队《乐园》。 神奇的地方好吗？ 不伪装。 的海港，我要静静的哭，认真的笑，可以忘了那些纷纷扰扰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OK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啊。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在不停的奔忙，很多人都说呢，现在是一个不努力就会被淘汰的时代，就算你的起点和别人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也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够实现不同的人生价值，如果不努力一直停滞不前呢，甚至就会被别人取而代之了。所以呢，下面这样一首歌，歌词当中透露出来的就是这么的一回事儿啊，让我们的时刻提醒自己要努力工作，积极生活，让你的每一天都会有美好的向往。所以呢，李健向往送给大家。一口气推荐了两首李健的歌曲，因为李健的歌声在这样的天气听起来真的会很暖心啊！因为呢，你要知道，都市男女当中 有多少个热恋或者是失恋的夜晚都是通过这样的声音来治愈自己的，是吧？因为他的声音很有治愈性嘛，对吧？那么在1940年，美国的卡萨斯大学将音乐治疗呢也设定为正式的一门学科，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因为音乐的确能够让人放松，能够让我们从负面的情绪当中走出来，当然了也会有温暖人心的感受哈。那就像是我今天开头说的，天气很冷，很多人都在感冒，都在忙着吃药打针治病，那我们也希望这一个小时啊，带给你的是温暖的感觉，让你的身体能够慢慢的暖起来。同样呢，也希望那些和春晖一样已经感冒的朋友们能够尽快的康复哈。那春晖也是跟大家承诺，一定要好好的努力的战胜这场感冒，那尽快的用最好的状态和大家每天在节目当中来见面，好吗？好了，那今天就是这样了。春晖呢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喽，拜拜。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也许不要你总在我的身边，让我手心捧着爱疲于奔跑，天堂也好地狱也好，我只想找地方停靠，不在乎一切全被火烧掉。都乱了，我会随你笑，跟着你忧伤烦恼。